创造了机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1%， 两年平均增长 14.5%，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八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7.5%，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7.4%，延续良好发展势头。航空航天器、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1.77 倍、86.8%，增速均较上月明显加快。八月份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增速，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4.4%，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4.3%，对工业企业效益恢复的支撑作用增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下一个阶段呢，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落细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减税降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昨天落下帷幕，过去几天最新的科技成果与前沿思想在乌镇相遇，碰撞出绚烂火花。总台记者陈于燕、李佳、冯硕报道。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吸引了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线上线下参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际合作局局长齐晓夏： 大会亮点分成，继续举办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大会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等重要文件，展现了过去一年全球和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成果。 本届互联网大会发布了14个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搭建全方位的创新交流平台。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朱重烈介绍，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数字合作方面更加深入， 40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完整签约，总投资额超600亿元。围绕数字化改革目标任务，相关主管部门与30家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试点单位、33家未来工厂建设试点企业签订任务书。 第13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昨天上午在广东珠海开幕，81、红鹰两支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备受关注的歼20、教10等飞机进行了精彩的飞行展示。总台央广记者孙勇、郭淼、江小晨报道。 伴随着飞机巨大的轰鸣声，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直冲云霄，象征着本届航展的飞行表演华丽开启。空军81飞行表演队队长李斌介绍， 这次主要是想跟大家展现我们为这次航展精心准备的动作，包括我们以前有飞过的我们分组开花，还有我们飞行员之间的协同配合的6G同步横滚，也是在这次珠海航展上亮相的一个重点吧。 备受瞩目的歼20隐形战斗机换装国产发动机后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系列表演动作凸显了歼20在低空优异的机动性能。军事观察员陈鑫： 一架是垂直爬升，看那个角度基本上达到了90度，可见它的发动机的推力包括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是非常高的。 教10高级教练机昨天也进行了飞行表演，这是它在中国航展的空中首秀。此外，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电子战飞机歼16D 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7首次公开展示。 其实这些看起来不是主攻是助攻这种电子战飞机、侦察机、教练机，当中国空军啊在这些机型上开始发力的时候，是一个从空军大国向这种骨骼坚硬、肌肉结实、耳聪目明、武功高超的空军强国啊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 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进入专业日的第二天，中国之声上午11点和下午2点将推出2场特别直播，长空战甲云争锋。 第2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于9月26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本届博览会整体规模、对接合作项目数量均超过首届。总台驻湖南记者傅磊、王志达、姜文静报道。 本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首次设置的非洲品牌商品展区为非洲企业提供展示空间，一批非洲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本次博览会推出云上博览会平台，打造云会议、云展览、云交易。博览会